不得已的坚强。生命的霞光融化了征途的风霜，就让平凡的你我依然在这不平凡的路上。

寸一寸的手中，画成这样的错，爱一次一次的执着，为了一句承诺，还能不能不受折磨？就算这是个错。 你不爱我。

7月22日，跟企鹅酒汽车俱乐部自驾大美新疆了，由喀纳斯观白哈巴，赏最美和睦，吃上纳拉提草原，玩转赛里木湖， yeah! 跟企鹅酒一起驾享自由人生。报名电话010-5175-1969，010-5175-1969。

小时候见过每天打麻将躺在家里啃老的成年人，他们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：你爹妈这辈子算完了，你要争气。而这些说自己完了的爹妈还不到40岁。所谓阶层固化是这两年的事情，之前的几十年的经济发展，每个人只要有点智商，肯吃苦努力，愿意跟时代一起进步，都有机会走出自己的阶层，过踮起脚尖够得着的生活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如果你不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，你的孩子也很难实现他的梦想。把自己的梦想嫁接在孩子身上，只是你对自己的逃避。